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十七集，唐默将鞋油取了出来，放到桌子上。他神色平静地看着铁鞋匠，说：“只有这么多了。”行风努力伸长脖子，当他看到桌子上只有一滴鞋油的时候，他不敢置信地盯着唐默，脱口而出：“ 你刚才明明杀了三只鞋油了，上一局你留了一滴，再加上我给你的两滴，你怎么会只有一滴鞋油？” 唐默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说我只有一滴，那就是一滴，不行吗？”行风急得手脚并用地往桌子的方向爬来。 刚才你已经只给了他两滴鞋油，让他抽了我一次血，这是第二次了，连续两次用血来代替鞋油，铁鞋匠就会去那边的屋子抽干那个玩家的血。你和那个玩家不是朋友吗？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抽干血而死吗？ 唐默说：“你是在担心他的安全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”行风突然制住，唐默笑了：“你刚才已经被抽了 400cc 的血，一次性再抽 1200cc 的血，肯定会死。”行风脸色变幻许久，他声音低哑：“ 你以为我还藏着鞋油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我所有的鞋油都给你了，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鞋油了。这次我补不上数，你如果真要我死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连你的朋友都杀，你肯定不是正式玩家，你其实是偷渡客。” 唐默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转头看向铁鞋匠：“抽血吧。”行风说：“ 你……” 刚才唐默和行风说话时，铁鞋匠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着，他最喜欢欣赏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画面了，这是最美味的盛宴。同样的盛宴他曾经看到过三次，然而每一次他都会觉得可口甜美，极致的快感刺激着他那粗糙的味蕾，让他觉得离开地底人王国来这里一趟真是不虚此行。铁鞋匠嘿嘿地笑了一声，他拿起铁钉，迫不及待地走到行风的身边。他举起长长的铁钉正准备落下，唐默的声音响起：“等一下。”被打断，铁鞋匠不满地说：“ 干什么？你难道又找到鞋油了？” 唐默说：“鞋油真的只在这里。”铁鞋匠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。“ 我让你找，那就肯定在这里。难道我诚实可爱的铁鞋匠还会故意把你们骗到这里，骗到一个没有鞋油的地方，让你们去找根本不存在的鞋油？” 唐默突然问道：“这个房间里一共死了几个人？”这句话落下，蜷缩在墙角的行风突然身体一僵，铁鞋匠举着铁钉的手慢慢停住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唐默，就这样看了许久，阴险地笑了起来：“ 三个人，你是第五个进入这个房间的人类。” 话音刚落，一把锋利的小刀向唐默的后腰快速地捅了过来，这人速度极快，哪里有半分受伤瘸腿的模样？他那看上去肌肉萎缩的右腿此刻用力地蹬着墙面，将一把刀狠狠地捅进了唐默的腰部，仿佛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。铁鞋匠在一旁发出看好戏的笑声，然而当这把刀捅进去的时候，并没有听到刀进肉里的声音。铁鞋匠惊讶地咦了一声，行风错愕地抬起头看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。光线昏暗的房间里，唐默用两根手指夹住了这把锋利的刀，刀尖距离他的后腰只有一厘米的距离，但任凭行风怎么用力，这把刀都牢牢地被唐默夹在指尖动弹不得。行风怒吼：“ 你不是受了重伤连站都不能站，只能坐着吗？” 唐默淡淡地说：“不能站是骗你的，受伤比较重是真的，但是我受再重的伤 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行风斯文年轻的脸上在一瞬间闪过各种复杂的表情，但是他突然眸光一闪，嘴角微微勾了起来，露出一个诡计得逞的狠毒笑容。唐默觉察到一丝不对，他的耳边传来一阵微弱的风声，黑暗的房间里他看不清随着这阵风声而来的是什么东西。他凭借强大的听力辨别出这声音的方向，头往后方避开，一根尖细的钢针从唐默的眼前快速飞过，嗖的一声射入桌子后面的书架里。这只是第一根，看到唐默避开这根针时，行风露出一丝惊讶，但是他并没有犹豫，他赶紧走到一旁，三根针同时从三个方向射了过来。这些针是从电脑桌的下方射出来的，唐默正好坐在椅子上，见状他立刻踹开椅子，左右避让，避开这三根针。下一刻，第四根针从书架的中间射了出来。为了避开前面三根针，唐默已经被封锁了活动空间，无法再躲开这根针。尖细的针头上染着浓烈的青黑色，唐默目光一缩，他反应太快，右手向后将桌子上的电脑显示屏扯了起来。唐默挥舞电脑显示屏，那恐怖的动态视力让他在这么昏暗的环境里竟然找到了那根针，然后叮当一声打在了这根针上，将这根针打飞了出去。一道痛苦的哼声响起，唐默惊讶地转头看去，铁鞋匠看清楚情况后捧腹大笑。 用同样的方法杀了前两个玩家，这次终于是你自己死在上面了。真是太好笑了，自己被自己布置的陷阱杀死，地底人王国一年都找不出一个这么好笑的笑话。 被唐默打飞的针直直地射入了行风的手臂，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，怎么也不可能致命。但这根针进去后，行风的手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乌黑色，他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捂着手臂哀嚎起来。唐默赶忙走上前去，铁鞋匠以为他要救行风，行风看到唐默来也以为他要不计前嫌地帮自己，谁料唐默走过去后直接抓住行风那还没变黑的另一只手，取出小刀用力地割破了他的手腕，鲜红色的血从行风的手腕上流淌出来，行风的半张脸都变成了乌黑色。看着唐默冷漠淡然的表情，他艰难地从毒药毒哑到一半的喉咙里抠出了几个字： 你一博士。 唐默放了大约 400cc 的血，抬头看呐，针上有毒。行风不懂他的意思，费尽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又没解药。行风睁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。唐默说，所以救不了你。黑色的毒爬遍行风的全身，染上了他的最后一只胳膊。唐默在他的手臂颜色完全变黑之前松开了他的手，用塑料袋借了小半袋的鲜血，全是行风的血。行风全身乌黑，他瞪直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唐默，但是他已经死了。从重针到毒发身亡，一切只有30秒。在行风的呼吸停止后，他的皮肤上开始出现一道道裂口，好像旱灾皲裂的大地一样，密密麻麻的裂口爬满了他的身体。唐默在一旁看着这奇异的情景，铁鞋匠倒是很感兴趣的大笑一声，走上前一脚踩在了行风的脸上。行风的身体似乎变成了易碎的陶器，铁鞋匠这一脚下去，他的身体变成碎土，哗啦啦地落了满地。铁鞋匠就像每一个贪玩的小孩一样，乐滋滋地在地上乱蹦起来，将这一地的碎土踩成渣渣，最后和地板融为一体，变成一团黑色粉末。 唐默目光复杂地看着这黑色的地板，是异能吗？这么恐怖的毒素，唐默前所未闻。地球上线后，玩家的身体素质比之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，但面对这种毒，行风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就变成了粉末。支线任务找到铁鞋匠的鞋油开启后，唐默就无法使用异能和道具了，行风肯定也是如此。但假设行风提前用异能制作了一批毒针，那游戏开始后他确实无法再使用异能，已经做好的毒针却不会失效，仍旧可以使用。这个毒可能就是他的异能。铁鞋匠说， 异能？这哪里是异能？这是黑塔二层那条大蜈蚣尾巴上的黑毒，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搞来那条大蜈蚣的黑毒，踩起来可有意思了，就跟踩沙子一样。 铁鞋匠一脸就算你想一起踩了玩我也不会给你踩的表情。唐默却沉默起来，他还不至于踩一个人类的尸体当玩了，而且行风已经被踩成粉末了，他想踩也踩不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唐默终于知道为什么死在这间厂房里的几个玩家没留下一个尸体，他们的尸体都被这个行风用这个黑毒处理了。只要有尸体，后来者一眼就能发现对方是怎么死的，不是被铁鞋匠抽干鲜血而死，而是被自己的同伴杀死的。看到尸体的死因，新来的玩家就不会相信行风的话，而唐默哪怕一直不信任行风，处处怀疑防备他，也没想到行风早就在房间里布置好了陷阱，前面的三个玩家至少有两个都死在他的手上。这个房间没有光源，唐默只有发光的石头，行风的陷阱藏得很隐秘，四根针在书桌底下，一根针藏在书架后，每根针的方向都指向书桌前的椅子。按照正常的行为推测，玩家和邪幽狼搏斗后要么受伤要么会很疲累，这个时候他们大多会选择坐在椅子上休息。因为要通过视频通话和电脑那一端的人通话，所以必须在电脑前，最好的休息位置就是椅子。行风身上的伤是真的，他伤重到无法行动却是假的。他在新玩家进入游戏的那一刻就开始演戏，假装自己处于弱势，如果新来的玩家无法通关，他就会杀死新的玩家让自己活下去。而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新的玩家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？唐默抬起头看向铁鞋匠，铁鞋匠看够了好戏，将铁锁甩到肩上，满足地说道， 好了，现在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，虽然你不能给足四滴鞋油，但你的游戏暂时结束了。鞋油数目不够，现在我该去找那个杂货间里的人类了，抽干他的血，做成地底人王国最美丽的标本。 铁鞋匠拿着大铁钉跃跃欲试地往办公室的门口走。唐默说，当这里只剩下一个玩家，游戏就会终止，你不会再强求他给你鞋油。铁鞋匠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唐默，他看着唐默的眼神里全是嘲笑和讥讽，仿佛透过他看到了一个新的行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